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 ,3月4日 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朝早有啊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睇返港岛区先啦，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移东酒店嗰边㗎。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车都管道口，随时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龙尾海港政府大楼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咧，排翻去骏发花园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已经去到康庄道桥底啦。系啦，星期一个早上啊，特别多车啲噶吓。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嗰边。今日有份报纸刊登咗一位传媒访问篮球坛巨星姚明啊，问下佢有关国内奶粉嘅问题。记者问佢：，姚明先生啊，你有冇去过香港买奶粉啊？姚明就冇去过。梗系啦，佢讲女女喺美国出世，一直都留喺美国，边度需要周围跑奶粉咁频扑啦，系嘛？啱啊！记者再问佢：，系啦，姚明先生，你对于国内嘅食品问题，你觉得安全吗？咁姚明就话：，嘿，仲使我答嘅？呢啲咪人又高 ，EQ 又高咯，系咪啊？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多谢。 天上的浮云。 多谢 D100 老友记全力支持，头十行超靓位3月6日，陈洁丽 Purely for You 2013演唱会已经全部售罄。 多谢。 已经留位的听众，由3月2日星期六中午12点开始，到3月4日星期一下午5点前，去深水埗福华街161至175号福仁电脑商场1楼12号铺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只要核对登记姓名就可以领取门票。如果听众在限期之前未能前往领取门票，门票将会转售给等候名单的 D100 听众，敬请留意。 好团结，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都好团结。 爱国爱港不等于爱中国共产党。 我会支持任何对于香港发展有利的政策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8:07啊，大班早晨啊。点 啊？ 我觉得呢个系学文思潮啲兄弟要再出嚟咯。 出嚟做咩咧？ 你听咗贾庆林咁样讲，就话一定要咧系吓向呢个青少年推广呢个爱国嘅国情。哇，真系结礼次。 唉，最好办法就系移民咯。 啊，咁唔系个个都有条件啊嘛，大班。 都唔系嘅，去新加坡 啊。 新加坡有个出了白皮书， 是 人口政策需要700万人， 是啊，但现在那边都好好乱啊，那边都 是啊，那问题就是他们想着大部分那些这700万人口的来源个源头来自中国大陆， 是 但是呢 人家都中路就中路 未试过的有史以来呢第一次呢上街抗议，搞到 呢人民行动党好惊嚟嘅，真系。 而家搞到咧，李光耀咧 系入咗医院啦， 入咗医院轻微中风，就俾啲佢个仔呢个李显龙咧二世祖激死咁佢认为咧，佢都唔赞成嗰个 人口政策 白皮书啊， 系嘛？咁点办咧？真系啊！ 咁你而家冇嘢噶，你喺香港住咧，而家大家要开始适应噶啦，你冇得唔适应噶啦。第一，你一个无能的政府，一个车大炮冇公信力的人做特首，再加埋一班柴仔，人穷节赖言，你睇到好似唐英年咁，你而家咧就只要俾个政协常委你做啫，即刻咔咔咔条条揈咁样走咗上北京，问非所答，答埋一啲咧阿妈系女人嘅问嘅答案。 在這個環境之下你說真話嗎梁振英做得不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可以客氣一點你不需要叫下台譚宗不是說真話愛國不是等於愛共產黨你說可以反應白癡這個又是在洗腦的話外國不是愛共產黨第一件事愛國 不怕你精不怕你呆最怕你不呆好像站在橫行那裡叫人進去賭錢是一樣的有賭吧賭有賭未為輸的不是十賭九騙的我們很公道的進來才進來就死了我不是說叫人不要愛國問題是你看到現在香港地你這個國民教育死不瞑目 死灰復燃,我覺得這是國策,所以問題就是我們只是頂得一天就一天,你叫學民思潮那些,就頂住他,頂得一天就一天,看你可以頂得多久。關注的關注是不是要再有來呢?沒事,頂得一天就一天,最重要的是教育最重要的東西不是依賴學校的,我不是消極。 一方面是對抗兩手準備自求多福另外一方面你家裡就要反洗腦很簡單的你看到美國或任何國家都是的你有些自己的士兵也好間諜也好什麼都好國民也好的你如果被人拘捕了做人質救回來之後或者放回來之後第一件事是DB兵 反洗腦很簡單的如果有一天我們頂不住這個國民教育這個所謂洗腦教育回家的家長就進行反洗腦不要緊的我覺得教育一件事就是你預早在現在這個時候兩手準備在現在開始灌輸一些正確的愛國教育給他什麼叫愛國呢你灌輸的 人一定要有民族意識,千萬不要學馬英國。馬英國看不起自己的中國人。你要現在開始灌輸一些正確的愛國教育、公民意識給自己的小朋友。當回到學校學這些洗腦教育的時候,起碼他有一個分辨是非的能力。回到家裡 你亦都可以開始跟他討論什麼叫愛國、什麼叫公民讓他明白公民意識你還可以打預防針你知道沙士在來的了你現在要買定口罩買定洗手液你現在要開始灌輸學生衛生知識譬如洗手、洗多些手給那些 消毒的酒精洗手液給他帶回學校給他瓶仔教他吃東西前要洗手吃完東西去完廁所要洗手毛巾衛生的基本功夫雪條不要兩份吃你千萬不要聽醫生說你現在醫管局很簡單的你現在看到的自從我們提出了 今次是最早我們提出的今天買口罩買東西好像現在已經成為搶手貨繼這個奶粉之後那隻早點入貨你現在開始當衛生當局的人走出來你現在看到的今天我看到報紙你看到在淡化它他越說沒什麼事我們現在已經聽到了這次就不停重演的當年大家記得2002年10月我和你開始說沙士主要原因是因為聽到大陸在報草今次我們收到風有中東開始在英國死人而且說這些毒很毒 亦都證明了是會人傳人的但今天你看了報紙竟然有醫生、有官員走出來說不用擔心這隻現在我們有備而戰的我們有經驗 有经验， 仲有话 总结咗上次啊，用嗰啲药系用系会令到人有枯骨症噶。 仲有啊，呢个就叫经验咯。咁啊，仲有啊，话呢只沙士咧唔系咁毒嘅啫。啊，传人嘅机会又唔系咁大。喂，呢啲直情系废话嚟嘅。冇咗警觉性啊，我都要讲啊，你睇下而家香港嘅卫生条件，比我哋十年前啊，系差好远嘅。你想想现在劏房再加上人口密集，人口密集的原因呢就因为有自由行。还有一样东西，当年我都买不到口罩。大家记得我买口罩去托人买。我还要托人帮我买这个什么那只 alcohol pack, 那只酒精 洗手液是吧， 不是洗手液，那只应该叫什么纸巾。 哦， 湿纸巾，酒精湿纸巾。你知不知道我托人买啊，喂，当年仲可以托到人买啊！如果今时今日啊，仲系有沙士嚟，即系咁毒嘅话咧，第一你买唔到口罩，第二你买唔到洗手液，亦都买唔到 alcohol pack，你唔使谂噶啦，一定有人嚟抢货噶。仲有一样嘢咧， 即系你又惊呢个系内地人同我哋抢贵晒，抢都会点事？ 一定会抢噶，点解唔抢啫？咁仲有一样嘢，佢哋啲友嚟到香港呢，大家卫生习惯唔同。喂，佢哋食蝙蝠喎。佢食埋啲古灵精怪嘢，食完先落嚟香港喎。你去戴口罩嘅时候佢未必会戴㗎喎。所以呢啲嘢我唔係话危言耸听，你係真係要自求多福㗎啦。你呢个同呢个国民教育都一样㗎啦，来势汹汹。唯一一样嘢呢，就正係讲緊国民教育嘅。咁你而家你沙士你就要买条口罩啊，呢、這个洗手液啊，呢、這个酒精嘅湿巾啊，开始要灌输啲小朋友卫生嘅意识啊。咁与此同时，国民教育又系来势汹汹。咁既然卫生我相信我而家好多家长都好关心呢样嘢㗎啦，开始即系将屋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卫生。但系呢个就系physical 嘅所谓身体健康嘅问题啦。但系如果洗脑咧，就 是、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定亦都一样可以做到预防工作噶。 咁点啊？即系新闻播一句，咁你就解读一句咁啊？ 梗系要啦，呢、這个亦都系亲子嚟噶。 系 话俾你听，边啲叔叔系衰嘅？边啲系好人，边啲系坏人？ 系 好简单，你听下罗范招芬讲嘢。咁罗范招芬讲，咁你听完佢讲之后，咁你解俾个小朋友听咯。嗱，我哋可以示范下，当你系我仔啦，当你系林劈劈啊，我啲指侄啦。嗱，咁我话可以解俾你听噶嘛。咁你睇下罗范招芬睇下佢讲咩咯。如果罗范招芬讲完嘢之后，啲小朋友喺个电视机睇到呢个女人，咦？点解呢个女人好似个巫婆咁嘅？咁你咪？ 我在电视机画面我都唔系几知道佢系咪真系刚到步，系咪去到酒店定点样着牛仔裤嘅真系吓？点解会出咗咁重要嘅活动啊？ 你唔好理人哋啦，咁呢啲喂选美咩？做得人大政协 系呢啲好重要嘅聚会嚟噶噃？ 呢啲人啲人品都系好人有限噶嘛？咁你又可以同时嗱，林毓华你好叻啦，咁你咪解俾小朋友听咯。本来去人大啊、政协啊、去到京城啊，应该好隆重噶嘛。一个几廿岁嘅女人啊，就着牛仔裤，咁你教佢咩叫衣着啊？教佢咩叫做适当嘅衣着喺适当嘅场合啊，有适当嘅打扮啊，你可以同时灌输啲意识形态噶嘛，同时灌输啲礼仪噶嘛。咁你如果可以听佢讲嘢，听完佢讲嘢之后，你咪解俾阿林劈劈听咯。嗱，你而家听下啦。 泛民主派算不算爱国爱港？我觉得要用多啲行动表现一下啦。我相信佢哋嘅心都系嘅。你知道我哋当时系就算行政长官选举啦，喺旧年嘅时候，其中第一条都系话要爱国爱港啦。咁爱国爱港，咁当时我哋都话系唐英年先生同埋梁振英先生都系好符合呢个要求啊。咁另外仲有两个要求，当然就系社会人士嘅接受程度啊，同埋佢个管治能力啊等等。咁我相信呢三个基本条件都系需要符合嘅。 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唔知我哋有冇个三弊啦。我今朝听新闻听到咧，佢话 何俊仁去講上屆的立法會選舉，上屆立法特首選舉剛剛這一屆的特首選舉上一年五月，有三個候選人，其中一個大炮精，因為全香港最沒有公信力、最喜歡車大炮、又最沒有人品的人、厚顏無恥的梁振英。 有一個調調並不知所謂的富二代、富三代唐英年，還有一個就是老夫子、老夫子的拍檔大冬瓜，這個何俊仁，他參選了，他入閘了，不過陪派子讀書的人都知道，這個羅范招芬說， 就算看回頭這個何俊仁都未必符合參選的資格。未必符合啊？未必符合啊？如果以愛國愛港來說，即是告訴你，在2017年因為不是小圈子選舉，一人一票選舉，所以有個框架。還有一件事告訴你，突然間全中國14億人口對於我們的特首的要求 是有要求的，是關心的，即是說現在抬了14億人口出來，就說你們香港人2017年選特首，我們中國14億人都有份出聲的，不如14億人一人一票選香港特首，倒回頭，大哥，你就跟著就說有要求，那我們有沒有要求啊？我們對廣東省省長的選舉有沒有要求啊？沒有去到那麼高層次，去到國家領導人啊？ 喂，不如問一下香港的人大政協，我們可不可以有要求啊？為什麼有這樣看下去？但是港澳都在混在一起選的了，不似人形的人，就去做人大政協，全部面目猙獰的，那我們有沒有要求啊？我告訴你，你聽，你現在住在屋邨，隔離的屋，連你家的家事都管了，經常說河水不犯井水。 因由一國兩制、一日港人治港，原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河水不犯井水呢？不是啊，對不起啊，你有你選，但是麻煩你讓我們看一下先，合不合格先，即是說你得不到14億中國人民的認同呢，你不可以入閘，不可以參選，就說完了。 但是他們又可以說是愛國不是他們自己說的，又要香港的同胞講議算數，這是什麼話來的？什麼愛國愛港已經示範了，你看到的了，你有沒有看到剛剛這個星期有班自稱愛國的人衝擊法輪功，很簡單的，連警察都不理的，總之現在你知道的，現在這個政府上了場之後呢， 你只要掛著愛國的旗幟、愛港的旗幟，警察都幫你的。那沒錢都不可以寫一張紙，就是說我愛國，那我又去提款就行了。不拘捕你的，你只要打法輪功，他不拘捕你的。你只要打牛、打長毛的人，他又不拘捕你的。但是問題是倒回頭，你不愛國的話，你就秋後算帳。 隨時下一街被人拘捕你，喂你去年幾年幾月幾日，你7月1日上街，我們現在找到你，終於又經過律政司調查，認為可以拘捕你了，有表面證供了，當日你7.1遊行，喂你做了些不妥當的事，吹口哨，扔飛機都可以的，現在隨時拘捕你的，臨了說你小心啊。 還有啊，我告訴你，自首了，我們去，你當日7月1日你擺街檔沒有申請的。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好像7月1日那次有，1月1日那次沒有啊。準備拘捕你的，林毓華。不是開玩笑，一走出去堆填區，門口有幾個穿著那些背心，好像我這些人就站在門口的了。就說林先生，我們是港島區 重案組第三隊，我們就找了你很久了，林先生，請你翻差館協助調查，那你怎樣呢？一點都不怕，半夜敲門又不怕。喂，現在已經出來放風了，告訴你人聽，你千萬不要搞佔領中環，一定要合法。 如果不是叫主辦單位去申請，還有告訴你，如果你是專業人士排都釘了，你不要去，你是醫生、護士、會計師、工程師，還要拿牌，分分鐘連地產經紀都是，會不會啊？人壽經紀都是，現在開始拆黑你，我們真是白色恐怖，現在直情是了，現在直情你開玩笑，喂，現在香港地很嚴重的，這些是一樣嚴重的，民生的問題也嚴重，你看到的。 政府用200多人,他有200條線聽電話幫你買奶粉,買不到奶粉,現在搞了多久,林毓華總統,都有一兩個星期,兩三個星期,不止,一個月有沒有,整個月都有了,開始進行電話,熱線訂奶粉,你總共收了多少電話?6000個,有訂單的,又說有幾千張訂單的? 買不到奶粉,現在當香港政府設立熱線,幫奶粉霸權奶粉商直銷奶粉,接著請200個海關,我們在特區政府有另一個任務,是督促內地搞好自己的國產奶粉,現在兩會都在談,大班,200個海關 現在我們香港已經不是出入境自由的地方,亦都不是什麼購物天堂。你總之出境,見你拖著行李箱,就麻煩你拿去照顧。幾十人,但裡面大部份香港人,我總說了。怎麼說,酒水貨,怎麼會是犯法才行的。所以香港人就沒有違反居留條件, 現在就違反商品條例,有些香港的戰略性物資,你不可以出口,中英街還好笑,開埠以來也有,我相信,本來那裡是自由貿易,現在他們夾著奶粉,香港人呢, 到今時今日這個政府是無能的,很簡單的,奶粉一樣東西我都說了,你不要斬腳趾避沙蟲,你不要破壞香港作為自由經濟一個體系,你就配奶粉給香港的市民,錢可以解決的問題,什麼可以解決,你可以找人聽電話幫奶粉商做直銷,你可以請200個海關去擾民,為什麼不用這些錢免費提供奶粉給香港的嬰兒呢? 不去做,就去虛張聲勢,香港沒有奶粉,很糟糕了,救命了,真是愛國愛港,現在這個梁振英真是愛國的,其實他的愛國原因就是用這件事,學你這樣說,提高內地人對奶粉對食物安全的意識,這個將來他名留青史,我批他,這個叫奶粉特首,小兒科特首,這個不叫做 沒有什麼好做的,只懂得管奶粉,奶粉特首,這個叫小兒科特首,不是奶粉特首,說回安全問題,香港一路以來,你會覺得香港很安全的,因為有鹹水樓雖然,試過貪污,有鹹水樓有短裝,但香港建築條例很嚴密的,很嚴謹的 安全系數很高,現在看一下坐電梯就糟糕了,我告訴你,現在林毓華我警告你,你經常周圍亂去,你那去那些舊樓,看一下那些電梯,是哪間公司負責保養的,現在只是冰山一角,我告訴你,我第一份工作做電梯,很簡單,電梯其實是應該安全的 因為有安全的設施,第一它用幾條電纜,不是幾條鋼纜,拉上拉下,其實這些不是什麼高科技的東西,現在還用電腦控制,還有電梯快很多,但其實一件事就是一個很簡單,你在家裡做的實驗就可以了,你找幾條繩,整個箱子,用個攪手,你攪它就可以了,你攪上攪下 但出現故障,有個限速器,規定可以多少米就多少米,你當作是車,不過垂直行不是打直行,規定行多少米就行多少米,行多少尺,每分鐘那些東西,但另外一件事,當電梯,如果那些wire,如果斷的時候 其實就不應該斷了一斷斷了很嚴重，另外有一個夾的是夾住電梯的，就像你的車的車輛，但現在就是驚奇的，又斷了夾的機制又不行，一個限速器不行，行不到，問題就是這個反映了就是香港的安全已經向大陸看齊了，已經開始外國外港的電梯業已經 即是得過且過，馬馬虎虎，最近南丫島海難事件，你就知道海事處驗船是多麼猛虎，所以香港現在突然間出現一個問壟斷的超級市場， 壟斷的超級市場竟然售賣冒牌食物廠出產的魚丸，我問你怕了嗎？很多事情怕的，我們八點半聽完阿通在亂點之後，交通公司會不會有假的，可能會留的，我聽著不要緊，有監聽之後再跟你講講香港現在怎麼得人驚法。 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时间早上8:30，不过就不是乱咁点，是同你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青马大桥向返机场方向近呢个吸水门嘅桥面有宗交通意外噶，上次一段慢线要暂时封闭，龙尾后边嘅青衣西北交汇处，驾驶人士去到附近留意返警方啦同埋管理人员嘅指示啦，唔该吓。好啊，睇返出边嘅返工车龙先吓，港岛告示 打到過現時龍尾灣仔運動場，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排上上面接近城市花園，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車多管道口，今次大家都要間風，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中環方向，龍尾上環消防局，走去九龍區看看公主道過海，這分鐘排到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去到女童軍總會， 渡船街天橋向紅磡過了進發花園，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康莊道橋底鋪滿一陣車，新界區的思瑞出九龍方向現時是新田圍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九龍排到石門迴旋處，哎呀， 說回那些新變種懷疑沙士個案，各位真的要預防，不要掉以輕心，不過最慘就是我們樣樣預防做到足，但國內的生活文化就非常恐怖了，看看俗喜劇都有，吃什麼都會有，早前電視和報紙都拍到那些蝙蝠一包包雪櫃裡面，如果你要什麼立刻跟你煮， 叫即精啊，你都不是說不怕不噁心啊，不斷對付蝙蝠，小心羅賓不會放過你啊，老友，好，聽一節天氣報告，現時溫度滑到幾度，14度，相對濕度52%，很乾燥，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30至55%，屬於中等至偏高。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 日间最高的温度大约19度， 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 稍后转吹清静的东风， 展望明日天气依然都是干燥， 早上仍然都是清凉， 本周中期气温会逐步回升， 一会出门后记得穿多件衣服， 好，最后请记得 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香港地乜都贵，想推广业务大下广告，黄师傅有乜奇谋妙计？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 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 每次只需要港币100蚊，就可以在全球华人都支持的D100有声台落分类广告。 D100 有声台良心广播，在网上智能手机 App 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 平民加钱，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 D100 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 D100 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们做得更高更好。 D100 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入 D100.hk， 仲有 D100.hk Facebook 专业下载表格，或者系深水埗 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将表格同付款收条传真去22970121，仲可以星期一至五上昼9:30到下昼1:00，下昼2:00到6:00打电话去。 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D 一百有声台，十级自由风。 政治目的吓，嚟自艺术发展局咧，整埋呢啲咁样嘅艺评奖。 你睇到我哋部戏系即系丑化你嘅咁样样，咁可能系佢哋自己自卑啫。就有人话要取替广东话系嘛， 系啊， 保护广东话嘅一啲咁嘅行动。咁最直接嘅保护方法就系出嚟啦。咁因为咧， 即系嘟出嚟啊，各位听众啊， 充满战旗嘅地方，五毛都可以变五万噶。 系啦，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00到8:00，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谭雁彤 D100 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澳门人好团结，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都好团结。 爱国爱港不等于爱中国共产党， 我会支持任何对于香港发展有利的政策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35，而家36分了。这个陈茂波呢就去抽水，走去医院咧探咗升降机嘅伤者， 又关咁多事啊！又真系啊！ 咁啊，发展局局长其实探升降机嘅伤者咧，就应该机电工程处去 咯，去咯，去咯 啊！可能机电工程处归佢管咯。 哦， 啊，机电工程处系咪归佢管咧？发展局，喂，真系机电工程处归边个管？我而家都冇乜唔知，而家俾个梁振英咧搞到呢、 這个执到啊乱执位 晒龙啦！嗱，咁啊。陈茂波就在医院探病，探完病出来，咁当然要讲翻两句废话噶啦。嗱、啊，咁所以你话如果公民教育咧，你又要教啲小朋友、啊。嗱、啊，呢、這个陈茂波啊，波叔系咩人呢？嗱、啊，以前咧，嗱、啊，佢咧就系、是、一个专业嘅会计师，啊，出身咧就好坎坷嘅，靠外国咧嗰啲好心人咧 收养佢。 又唔系收养，收养你带佢翻去嘅。 哦， 领养啦， 领养 ，OK。 啊，咁啊，跟住咧就好勤力读书，这个波仔几好噶。 嗯。 啊，读完书之后咧就做会计师，做咗会计师之后咧就脱贫啦，咁开始有钱啦，人就饱暖思淫欲咧。呢啲人咧有咗钱之后咧就想出名，咁啊跟住就去选立法会议员， 嗯、 就循呢个功能组别去选举，因为咧佢知道佢直选咧。佢呢个咁嘅衰样咧，冇人会投佢票嘅，啊，因为系人都睇穿佢咧，唔系为咗为人民服务嘅，为咗自己荷包服务嘅，咁、啊、所以咧，唔喺会计界嗰度选咧，选咗几届都选唔到嘅，啊，其中一届输咗俾这个谭香文嘅，你睇到啦，啊，这个谭师奶啊都赢到佢嘅，咁啊好极有限啦，好打有限啦。跟住咧就終於選咗做立法會議員啦，咁啊都係代表會計界嘅。咁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咧，啊本來都幾好嘅，又係六四咧，啊每逢六四咧，啊哀悼啊或者趙紫陽啊，剩咩咧？啲泛民主派嘅。 我哋講咁耐都未入題喂，嗰個小朋友話：啊你好長氣喎、啊，阿爸爸咪 啊，講古仔咪講得好聽啲啊嘛， 係啊真 係。啊咁人哋哀悼佢都有份著埋黑衫嘅，咁啊以為佢好人啦、 啊。 他就黏了车大炮的叔叔终于车大炮的叔叔做了特首之后就益他这些人不学无术一尾靠托大脚终于拿了官回来做了官大祸了告诉小朋友不是以为你想要的东西你要到一定有益的你最重要想想自己以前有没有做过坏事 我發現原來是劏房的騙了窮人錢的接著還有什麼接著又喝酒又駕駛很多話說的小朋友挺開心說來說去主持是什麼他就問你說那麼久是說什麼不要說你的叔叔你聽聽出來說廢話進醫院人家的電梯如果是歸他管的就糟糕了平時就不去管到出了事之後 吐死狐悲加上成語什麼叫吐死狐悲林毓華走去醫院探完病出來見到很多記者站直直被記者問話不過我們在去年12月過了一條例修改了法例之後其實對於保養電梯的公司的承辦商相關的工程師和工人 加重了刑罰除了罰款之外還有可能要坐牢當然這條條例修訂執行到現在只是大概兩個月左右我們會在這件事上深入調查之後看看有什麼功夫哪些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更好那你又要教小朋友為什麼記者不問監管是不是不行為什麼監管不行你做局長又不知道 接著又教小朋友林劈劈喂記者應該繼續追問他醉駕劏房那些事我還未交代清楚香港的記者就是垃圾來的真是垃圾來的現在就不記得了還要追著他給個機會他義正嚴詞好像很有關心市民整個好官那樣喂 記者真是垃圾我告訴你為什麼垃圾呢順報逢星期一就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這傢伙署名叫林天就說自己是一個傳媒工作者專寫傳媒的他今天寫的那件事我看完就慶了這傢伙平時寫的我看完都慶了不過今天特別慶他說從渣馬大會 渣打馬拉松大會的黑暴去到公眾的肖像權他關心的就是肖像權為什麼我慶呢他這篇文章就說本文要講的就是今屆渣打馬拉松會場裡面出現專門阻擋記者拍攝的黑暴 從有線電視畫面看到記者在終點遠處拍攝跑手不適的情況的時候 只是看到現場救護人員除了上前救護助傷者竟然有專人拿著長長的黑布遮擋拍攝有多名工作人員遠遠已經阻止記者走近救護站更加有人伸手企圖遮擋鏡頭有關安排似乎早有準備惹來傳媒的不滿他不滿意的地方就因為所謂這些肖像權私隱權 其實香港就沒有肖像權最慶的地方是說什麼呢他竟然說到這個在粉嶺那個南華早報攝影記者被人打 兩個女攝影師這篇文章就成2000多字你無端端從馬拉松關於保障跑手的私隱 拉塊布出來的沒所謂的你可以說的你可以就著專題討論我不介意但最慶的地方他就說到當日在粉嶺拍照的時候就記者被人打近住火車站這個他怎麼寫呢他說近年來中港加強融合 記者採訪的時候經常被人罵 你拍我,有沒有問過我 你有沒有顧及我的感受 你侵犯我的肖像權 信不信我告你 接着他又重复一次本港法例不保障肖像权反而内地的文化通则第100条是关于公民肖像权其立法的概念是提防有人利用公民的肖像来盈利接着他又说香港的公众地方大谈保障个人容貌私隐无疑是混淆了中港法规显示香港的私隐权认识不足。马拉松赛事参赛者数以万计事前是没办法肯定会发生什么事主办单位亦都没有趁机教育公众在公众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反而基于伤者私隐而预备好黑布阻挡镜头不如将整场赛事闭门举行就算了落得无需劳民伤财接着最后那段 就用了几个字我都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130个字就讲这件事我读给你听读完看你有什么感觉近年本港深受水货客问题困扰记者采访的时候也经常遭到水货客推撞指骂上星期四南华早报记者在上水站天桥高处拍摄就被两个水货客冲上天桥掌掴袭击这个都是源于对公众地方私隐问题认识不足香港是法治社会如果举行国际大型赛事主办单位对私隐问题的认识尚且如此习非成事恐怕更易误导观众因此必须正视他正视的 就是这个私隐的问题所以我讲多了123456十六三一十六三一十八78个字就讲这个上个礼拜四南华早报有两位女性的摄影记者在上水站天桥被人殴打她竟然离谱到你兴不兴的林一维作为一个传媒工作者 他意思就是近年本港深受水货客问题困扰记者采访被水货客推撞指骂接着就被人打这个就是源于对公众地方私隐问题认识不足他就是帮这两个空徒开脱就是说有个文化差异因为大家对他私隐权肖像权不理解所以呢那两个记者被人打呢就是什么原因了喂什么人来的这个还有这个叫林天然的人渣来的作为一个传媒工作者自己的同僚同业被人用暴力对待他不去用2000多字的文章去谴责这些暴力的行为谴责香港政府对这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被人袭击而冷待倒回头说那些废话到最后就用七十几个字就说差不多那位被人打有原因的是因为大陆的人不了解到香港没有肖像权喂什么人来的刘表华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你都说不明我怎么会认识 現在很多人猜是誰的是吧有些人猜他是信報總編輯陳景祥不會吧是他的化名寫的就算不是都有人說可能是他找人寫的就沒有人知道是誰來的他一開始的時候他又開宗明義又說希望香港記者協會可以作出適當的跟進跟進什麼林一華跟進肖像權林一華 跟进个肖像权林一华一年一度渣打马拉松已经在上个月24日结束报名人数破纪录的75000人出席率高达90%去到65000人数字的亮丽足以傲视国际我呸你不过今届主办单位对待传媒手法拙劣<咳> 令在场记者气氛之余更凸显大会负责人对公众私隐权认识不足当中错误信息如果蔓延开去造成误导观众恐怕会窒碍新闻自由 因此建议前线记者遇到不合理对待无逼据理力争希望记者协会可以作出适当跟进他现在叫记者协会跟进那就黑布而已林毓华不是跟进南华早报两个记者被人打那件事他不用这七十几个字去到最尾删了那一段我就没那么兴为什么不将2000多字原来这个收了维稳费的就是说被人听因为大陆那些人 不明白香港沒有肖像權所以當記者未徵求得他同意的時候拍照的時候被人打差不多我說公道一點抵打差不多結論就是抵打不過叫你記者爭取權益不是說不應該被人打是應該爭取影相的權利喂什麼人來的這張報紙這張叫信報每逢星期一就有一個叫林天吾的人寫了這些廢料 據聞我真的收到資料說這個林天吾很有可能是信報的總編輯陳景祥如果不是都是他指派人這個難是他負責的就是這麼簡單你有什麼感覺林毓華你好像不出聲你不出聲我因為在看那篇文章這麼長你不用看那些字看最後那段就行了他頭的二千字是講肖像權 是讲私隐的问题去到美容七十个字就讲到在粉岭有两个女记者被人打尾二个段就用了七十几个字来形容但不是他谴责那些暴力而是说我们记者协会这个叫记者协会是废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麦燕婷是废的是人都知道我觉得今次很严重不是说我们迟了讲这件事 我们D100都一直不同的节目都有讨论这个话题 上个礼拜世良和Carmen 有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记得这是吴志森而是整件事发生了第一次抓记者被人打罚1500元今次两个南华早报女流之辈女记者我那天听到访问 Carmen的访问 女记者打到电话上来很委屈我打一份工而已我采访新闻我为什么被你刮被人刮是对一个人的尊严一种侮辱被他刮被他推撞我是女仔我是记者你是侮辱手接着整条天桥大把人在围观没有人帮手没有人出声没有人帮手我以为这些事情只有在大陆才会发生竟然香港可以发生没有一个人走出来喝着的 我理得你是水貨佬好乜都好你都走出來喝住不要打人啊不要打拉的女街坊的你這樣打人我會這樣想分分鐘你就是惹警察掃場就是看黑社會戲你在那裡搗亂檔是不是來插牌開燈影相那條天橋應該很近火車站有很多那些是我當然知道為什麼因為這些是水貨客因為這些是記者他們知道香港警方 是不保护记者的打记者没什么所谓的等于关爱协会法轮功昨天下午在铜锣湾发起星岛香港青年关爱协会大游行关爱协会动员踩场挑衅加上双方各有网民和维园白撑场结果爆发街头骂战警方要派出大批警员到场维持秩序并且架起铁马分隔双方晓让至 晚上才结束不拘捕人呢没拘捕人的还有你看到照片那些爱国爱港的关爱协会冲警察如果那些是社民连的人就拘捕了现在他们很清楚总之你是叫做关爱协会你做什么都可以警察是帮你的 就咁簡單了,喂,而家好大惑,香港地如果咁樣呢,香港仲點可以住落去㗎?我話埋個陰謀俾聽,今日幾號林一華,我有報呢個。4號,3月4號。3月4號嘛。而家8:53分了嘛。你知唔知警察做緊咩嘢呢?做咩?就等於呢當年 Canstay,翻越戰時。係,記得記得。啊。嗯。 這個叫做什麼?有一套戲叫《大國公民》,Citizen 不是那套,總之很簡單,當年反越戰 在校園裏面的遊行一直都是和平進行的終於有一次遊行就有人扔石了如果沒有記錯有一部片叫 那些國民警衛軍就立即開槍、開槍、拿警棍打人事後人們就說扔石的不是學生扔石是CIA也好、FBI也好混進去破壞了和平示威的秩序引起騷亂而給警察一個藉口給國民警衛軍一個藉口去動人但是這個陰謀 過去每一年的大的主要的遊行主辦單位都有提醒參加的團體記得不要鬧事了不要被人借口了如果記得八九六四當年一百萬人上街當年差不多無政府狀態個個人都上街個個人都支援六四運動沒事的當年的港督這個韋奕迅是採取一個包容的態度 但終於在六四過了之後開完槍之後鎮壓了之後要回復社會秩序在旺角無厘頭有客貨車撞了一間店的閘就是因為這樣警方開始執行了執行這個任務就不准人再上街了結束了六四的民主運動在香港今天我告訴你在做什麼呢 你看到的那麼多年以來那些法輪功在公眾地方拉橫額尤其是有遊客到的地方黃大仙寺司徒拔道總之是有內地旅客到的地方紅磡火車站他們都有拉橫額有人在練功或者派傳單相安無事當然 對一些遊客或居民,甚至一些商戶來說是引起不便的 但是香港就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如果有人進行和平示威,表達意見 這些我們享有公民權益一直下去不可對一些法輪功行為反感的人政府下去不可我又告訴你溫哥華總領事館 長年累月被一個法輪功的人弄了一間木屋仔釘了板那就像我們當時在黎晶花園一直警方這麼多年的市議會被中國總領事和外國僑包華僑社會施壓都下去不可 好像到近這一年這兩年才拆掉它原因不知道現在香港政府還有一件什麼特區政府曾偉雄在做什麼就是在天星碼頭或哪裡也好有這麼大搞這麼大就是這個叫做什麼組織這個叫香港青年關愛協會有這麼大搞這麼大跟這個法輪功唱對台戲現在開始沒有鬥了 我告訴你下一步是甚麼呢兩邊都拘捕拆掉那些東西去拆你這些關愛什麼協會你那些反法輪功的東西又要拆那還下去就很公道就是有理由這些就叫不擇手段這個就很簡單他就要引起社會的動力不是啊他不是包容因為香港有法例法輪功的當然有組織不是那些人不簡單的人有組織的肯定是你下去不可現在就是梁振英上場之後就開始搞對抗你看到的你看到這個人叫什麼名字邵善波在立法會說我們以前呢 打不還手,鬧不還口,現在不是啦,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就這麼簡單而已,你看著你,很快的啦,在今年之內,所有法輪功的banner,所有法輪功派傳單的人,一定被取締的。這個收緊不是好事來的。 現在不是好事來了，以後你很簡單的，你以後上街，譬如今年7月1日上街，小心，你上街反梁振英，今年7月1日一定多人上街，你又跟著說要搞佔領中環，他就找人幫人跟你衝擊，到時警方就說不准遊行，開催雷彈。 梁振英以前都說過，這個唐英年自己說出來的，出催淚彈，甚至乎你又聽到這個小黃昏說，小黃昏那天寄了一封信來，是無厘頭的，又是說人屈他，他說我沒有叫人出解放軍，我沒有， 我們聽了幾次，現在就是告訴你，今年的七一遊行，大家真的要小心，不是開玩笑，現在他們用這種 邪門左道，無所不用其極，是破壞香港人有表達意見自由，即是基本法賦予我們表達意見，遊行示威抗議和平的示威遊行的權利，跟他對著幹，他要搞到你不和平，你不和平的時候，你知道香港有很多市民都是比較保守的。 尤其是那些真中產就不是假的，就上你快快脆拉你的油，不讓你上街，不對，來一次大混戰。大伯說清楚，你這樣很曖昧，不知道你這樣是叫大家7月1日堅持要上街，這樣就搞清楚一點。佔領中環還要。D100有聲台 早晨9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日前发生升降机下坠意外的一间酒楼，肇事的升降机外面以围板封住，另外旁边两部原本昨日可以使用的升降机，今日都暂时停用。有平日到酒楼光顾的年老茶客表示，只能够行楼梯上落，感到不方便。 行政长官梁振英早上出发前往北京，出席明天举行的第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他在机场被记者问到会否安排包机撤回在埃及热气球事故的9名港人遗体，他未有回应。梁振英会在北京逗留3日，星期三晚回港。梁振英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处理特首职务。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因为肠胃炎入院，是她10年来首次入院。 白金汉宫说， 86岁的英女王入住伦敦爱德华7世国王医院， 她将会取消或者推迟今个星期所有公务活动，包括访问意大利罗马的计划。皇室发言人说，英女王精神状况良好，入院观察是预防性质，预计英女王将会留医几日。 在车方面，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相当清凉和干燥的天气。 本港今早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 新界再低2-3度。 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 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稍后转吹清劲东风。 展望明天天晴干燥， 早上仍然清凉。 本周中期气温逐步回升。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现在气温是15度， 相对湿度5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有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有声台 交通消息。 早晨， 上班时间早上9点02分， 这分钟继续有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跟进一下，较早时青马大桥向机场方向近吸水门桥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上次一段慢线亦都已经重开，上次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好，看出面港岛区的车龙，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龙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继续去到海景大厦那边。 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依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中环， 西隧向中環方向出口位都比較車多。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海仍然枕著女童軍總會的彎位，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龍尾進發花園，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龍尾康莊道橋底，新界區的思瑞出返九龍方向龍尾隔田村，另外大學山隧道出返九龍現時排返到浸大國際學院。那份報章的文章都挺搞笑， 作者之前說什麼私隱問題，馬拉松比賽已經不能人，應該要開放一下，不要阻礙記者，以為他真的為民請命，但他結尾意思真的不太明白，又說記者拍人家侵犯了人私隱，被人打得好像說到與人無尤，自己是活該，這樣也可以，我以為我小弟，我雙重性格， 因為是我是雙子座，作者也有的，這些人可能比個月，可能日頭是一個交通督導員管理車的，但晚上走去做代駕車，還要亂拍通過，多謝他了，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香港地什么都贵，想推广业务，卖下广告，黄师傅有什么奇谋妙计？不论你卖云吞面、鸡蛋仔定油炸鬼， 装修清洁、招聘请人，定结婚通知海外亲朋， 每次只需要港币100蚊，就可以在全球华人都支持的D100有声台落分类广告。 D100有声台，良心广播，在网上、智能手机App、网络收音机，甚至打电话都可以听到。 拼命加钱，王牌主持，帮你卖广告。 D100有声台做得到。 支持D100有声台，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让我们做得更高更好。 D100精神，全世界都感受到。 入D100.hk 还有D100HK Facebook专页下载表格， 或者是深水埗Idea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调查取表格，将表格和副本收条传真去2297-0121，还可以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下午2点到6点打电话去广告服务热线2297-0321。老婆啊， 哎呀，仔仔仲有几个月就要报考小一了，平时的讲话音声细气，武力自信，招呼又不打得过，哎呀，真是不敢想象他怎样去见那些面试考官啊。唉，是咯，平日上班这么忙，都好少抽时间去教他，现在都不知道怎样教他好。啊，不是，老公，我们可以帮仔仔去报读苗城掌教室 Infinity Learning的暑期青云路课程，由资深导师根据儿童心理和各小学不同的入学要求而编写， 有系统地培训小朋友的说话组织和表达能力，让小朋友在短时间之内得到自然有效的面试技巧，帮他们自信地表达自己，为面试作最后冲刺。那我们还不快点打苗城掌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高海城分校 2626-9720 或者天后分校 2512-6202 报名。 D100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Florence Lee 他就说 D100为你做足100分， 祝全台同事工作愉快，东涌刘先生和刘太祝愿大话精早日下台，香港重新出发。 Holy Eve 就说 D100继续努力， 祝各位身体健康，大班不要放弃。 Cody Leung 支持亚通 D100全体员工大班何国辉先生， 雷太 撑大班小班林伯 和D100各同事继续为人民发声， 继续讲真话。 嘉嘉 祝D100各主持及工作人员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D100长做长有。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澳门人好团结，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都好团结。 爱国爱港不等于爱中国共产党。 我会支持任何对于香港发展有利的政策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9:08，好简单嘅啫。而家香港地咧，即系睇下你系咪识时务。一个人咧识时务者咧就为俊杰。点解咁讲咧？嗱， 呢个俊杰系咪要括住嘅咧？ 你要游行示威咧，睇下你加入咩组织。 系， 如果你系加入嗰、那个一个后生仔都冇啊，我都唔知嗰个叫咩。青年咩林毓华嗰叫做 关爱啊， 关爱组织系冇后生仔嘅，冚唪都维园阿伯嚟嘅，即系如果你加入嗰组织咧， 即系话佢哋嘅会咧，已经年资好高啦，就系 你可以咧走去冲击啲法轮功 啊， 你可以走去冲击嗰啲泛民主派嗰啲激进派嗰啲示威游行嘅活动， 系 你咧就有警察保护你嘅。嗱，所以咧你要睇下你想玩咩啦，你净系想过瘾嘅，好似嗰日嗰个。地盤工人咁嗰三行佬咁人哋示威行埋去个女警嗰度呢好易好过嘅咁吹口哨咪即刻俾人拉囉。但係如果你淨係想玩嘢嘅又唔俾人拉嘅免死金牌嘅想喺街嗰度呢喐手喐腳啊冲撞下人啊又唔俾人拉好过嘅你就可以加入嗰个组织啦。嗰个呢就叫做咩组织啊再讲一次林毓华可唔可以找我们的监制问一下有什么规矩入会的呢是不是一定要很大只打得恶死你如果加入了那个会呢你就没事。如果你想飞黄腾达的你想做官的呢入什么会啊林毓华 那个叫做是关爱协会啊。 不是啊做官啊。 做官 社民民建联啊。 哦我以为你讲个香港青年关爱协会。 那香港青年关爱协会呢就是你想搞事又不被人拉的。咁你就入嗰个会啦。如果你想做官嘅就唔使问啊入民建联啦。九龙城区嘅区议员兼精神科医生黄以谦呢巴闭啊入个自由党。应征过食物及卫生环境的副局长又参选过立法会最终呢大家都知道啦现在仍然做着精神科医生啦现在开始终于想通了看见马英国那么碰看见苏锦良那么碰即刻又看见刘光华那么碰选不到一样有副局长做于是乎呢就即刻加入民建联咁点解呢好简单嘅啫。人望高处水望低流。佢呢个黄以谦呢个精神科医生有医生唔想做成日想做官。今次入咗民建联呢都系諗下会唔会有机会个机会大咗好多入去政府做官。咁所以你话呢条友系咪识捞呢好多人都好识捞㗎你识捞就得㗎你入民建联。如果你想冲击呢个法轮功或者喺街嗰度搞搞震打人冇事嘅呢你就要入呢个咩组织啦咁样话。关爱咩 香港青年关爱协会。 如果你想做激进民主派嘅话呢你就千祈唔好入呢个社民联。随时俾人拉嘅秋后算账隔一年都拉你。入呢个人民力量可能又好啲㗎喎。入人民力量嘅点㗎喎。 点解 呢苏花即係到而家为止。 咁你都系暂时而家嗰个情况。 我哋唔希望俾人拉呀。 大 家嚟试呀。咁所以可能入人民力量呢就有个亦都可能有个免死金牌。总之你入社民联一定冇运行㗎。 即係黐埋长毛冇运行啊。 冇运行㗎。嗱你睇下呢个曾伟雄近嚟呢佢嗰啲咁嘅言论呢你就好担心呢我哋特首大炮即曾伟雄呢就唔係维护呢个法治嘅唔係除暴安良嘅係慢慢呢将我哋香港最优秀嘅警队呢就变为一队呢政治嘅组织东厂西厂就乜厂乜厂。 信报的金针集写道，曾伟雄揭示法治不安真相。究竟法治值几多钱一斤呢？戴耀廷教授提出过法治的四个层次，十六字的归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对大部分中环英雄以至是中环价值守护者来讲，相信都不感到陌生。但是现任警务处处长上个星期四被问及对占领中环的看法的时候，就讲到守法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咩市民参与活动时要依据法律进行等等。处长怎样去理解法治，实在是耐人寻味。当被问到连在游行途中经过的市民对警员吹口哨都被拘捕的时候，处长就重申那个不是吹口哨，而是吹口哨袭警，更加指过往曾经有检控官受袭，施袭者事后被重判，讲到明执法人员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处长这样理解法治，顶多只是达到有法必依的层次，难怪屡屡出现黑影和核心保安区这些纵容越权滥权的荒谬，又发生警员在政府总部以企图包窃罪拘捕记者，在示威区搜查记者身上的通讯录和卡片，这些受到法律保障不可以随便搜查的新闻材料，便衣人员抬走着住我爱香港 T 恤的市民等等这些事件。处长更加曾经先后两次涉嫌藐视立法会，一次是黑影论，另一次就是讲到明声波炮并不是武器，只是扩音广播工具，以为议员和港人不会见到生产商的产品介绍。另一方面又发生过访京之前不事先公布的事件，引发秘密出访的争议。曾伟雄一言一行所反映的是警队讲求纪律服从，不鼓励思考社会公共伦理的部门文化，而他本人就是个中的极品。当警队对人权和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都认识不足，缺乏保障公民权利限制自身权力的概念，执法而不识法律的情况去到连是不是有法都成疑的程度，那恐怕这一队警队终有一日会沦为统治集团的爪牙。 9:16，哎，你看到的曾伟雄他做了警务处处长之后呢，这个警察呢随步安良，曾几何时是亚洲最优秀的警队呢，在执法那方面呢是两把尺的。这个东西最令人担心，你说你这个一哥是鹰派无所谓，有杀错报放过一视同仁没问题，不是没问题，意思就是起码公道。现在不是选择性执法，长毛可以一个人被人拉鬼了说去非法集会的，那一个人跟什么人非法集会才行？ 跟警务人员嘛，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这样 秋后算账，这个这样社民连呢就想他一铺清袋，分分钟呢长毛呢如果一被判入狱呢超过三个月呢就立法会议席不保。现在的人还要赶尽杀绝，知道就来坐监了，知道就来没立法会议员做了，就来没得捞了，现在是想抢回那间公屋等他就瞓街。你做到啲嘢几毒，你话你睇到嘅女影外合。我都好担心啊，人民力量啲人都俾人拉㗎。而家好简单㗎，我系好担心㗎。而家 so far so good 咋，即系起码而家呢警方呢系聚焦喺人喺呢个社民联嗰度。喂，当你搞掂咗社民联之后就去搞人民力量㗎啦嘛。你明唔明，我系担心呢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喂，我梗系几时都支持你唔好拉人民力量啲人啦。但系问题我更加担心嘅就系社民连一铺清袋，当社民连清咗袋之后咧，就轮到人民力量啦嘛。呢个我担心嘅地方啊。呢个所以咩叫团结就系力量啊嘛。呢个就系阿马田成日讲一样嘢啊嘛。讲起当年德国纳粹党嘅时候，当佢拉呢个工人嘅时候。你不是工人关人，拉基督教的时候我不是基督教关人，拉犹太人的时候我又不是犹太人关人，喂，终于拉拉下就拉剩你一个， 望下左边，望下右边，咦，冇人啊，大佬，原来拉净我，冇人想俾人做，喂，拉净嗰个噶，第一个俾人拉又惨，最尾俾人拉嗰个可能仲惨，你明唔明啊？你第一个俾人拉嗰个咧，可能佢都要顾下，即系顾下呢个法律又好，顾下面子又好，唔好吓亲人又好，但系当你拉晒所有人嘅时候咧，喂！ 到时你的处境堪疑比第一个被人拘捕人的处境更加惨昨天在周末那里又听了两个狗官讲话这些狗品官我几时都顶不住了喂这个吴克俭就说那个什么奖学金你知道我就赞成什么都赞成总之我们市民有益市民的事我们不要妒忌人 总之益到市民的事我们都赞成总好过益了那些什么爱国爱港的组织你说每年派四个人即是每年发四个奖学金被人出国留学的即是如果有些知名的大学什么第一什么叫知名大学呢标准是怎样呢评审标准是怎样呢没有讲到现在大家手头的资料就很简单的一 這個就是不計你家裡的環境這個我不同意的如果那個人家的環境是中產的自己耕田當然是曾俊華那些中產就不是一萬到四萬那些中產大哥交學費都不夠交他在美國讀書現在六萬元美金一年連食宿去英國都是這麼上下的還要機票還要使用喂<笑> 如果你是用经济条件来讲有些人住在屋邨的甚至乎住在劏房的学业有成有外国的大学收去又拿不到当地的奖学金你政府给钱去读多多我都认为应该给的即是不要回来之后服务香港嘛不是我不同意这些人讲就香港没有大学吗为什么不在香港读啫即是每一个人有机会呢你可以出国 多些见识增广见闻就好过做井底之蛙尤其是在香港分分钟就被人洗脑但是问题政府口径不对财政司说那四个读什么和教育局局长那四个人要去读什么是有分歧的财政司他就模糊其词 胡蘇貞總之我有四個學位就出去了出去讀完之後回來看要在香港做兩年要不然就要回水但是吳克儉就說不是要讀幼兒教育要讀英文回來教書這四個位我就不明白的小恩小惠之外原來是未經政府內部討論匆匆推出來要不是呢 曾俊華拿出來的時候但是曾俊華這是政策下有對策去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玩事了但是這件事都沒所謂你這個政府鬼打鬼關我鬼事嗎總之女外不是人的這班都不是人來的但有個問題出現了吳克儉說什麼他說好啊這個獎學金出去找四個人出去 讀英文或讀幼儿教育到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回来香港之后刚刚好我们就可以有这些人才足够我们去推动这个15年免费教育大佬啊四个人原来四个人这么巴闭很简单登报纸在明天请四个吧请四个哈佛一个哈佛一个剑桥一个牛津 一个Princeton 搞定，搞定，那我们就立刻可以有15年免费教育了什么东西这个喂这个吴克俭是什么人来的他说这些什么东西他懂不懂计数的是不是当我们香港人所有人是白痴的辞职啦垃圾好啦还有一个陈茂波都没有说陈茂波只是说吴克俭还有说到浸会是没有效啊那个你以为你福地会是个好辞职之的吧辞职就不用做事喂很多事你不看报纸的你真的不是的你这个问题你辞职是因为你辞做官而已你今届才做官而已上一届政府这些完全不需要理你做了官就不看文件的他就有10月才知道 第二件事政府在那裡沒有人支持，接著說地又要拿來賣，還有那幅地未規劃，你未規劃好一幅豪宅地，你怎可以拿出來賣給人家建豪宅呢？如果你賣了那幅地規劃不到的時候，你就告政府了。還有一件事，你梁振英一直在鼓吹香港這個城市大學要建 啊,獸醫學院,大家都說獸醫學院好貴的了,不要搞了,一路過去這麼多年,梁振英這個提議都被推翻的,到他做了特首之後當然沒得說了,做了特首你做什麼都可以,你起個10號碼頭送給董建華都可以,沒問題的,因為你是特首嘛,你大曬嘛,喂,那你起獸醫醫院你有錢起,我就不明白為什麼起中醫醫院就沒錢。 現在分鐘不用付錢的,你給地就可以了,人不懂得籌錢嗎?現在問題就是,梁振英長官意志,你下面這班狗官你不是要迎合他,你聽聽陳茂波,他怎樣在說,總之有地就搶,沒有規模,總之是地都可以建屋了現在。發展商勾的地,2012年度只有一幅。 2013年度只有1幅，2014年度只有2幅，其實土地供應已經是政府主導的了。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坊間仍然有不少誤解，認為地產商如果不勾地的時候，我們的土地供應的主導權就失去了，其實沒有這樣的事的。我們希望大家清楚知道，土地供應的主導權在政府，即使在未來這年呢， 樓市是有所調整的話，我們這些地仍然是繼續賣的。繼續賣？未規劃？未規劃，即是未曾，那樣東西還未出廠，都未知那樣是什麼呢？賣期貨？賣蘋果也賣橙也不知道，分分鐘就拿個蘋果出來當橙賣，拿橙出來當蘋果賣，這個就叫陳茂波了。 你說陳茂波呢,我真是完全不明白,所以今天信報呢,余錦然呢,就著陳茂波這些語言藝術呢,都怪自己跟689那麼對嘴。我怎知道兩個以前未做特首,之前未做官,之前兩個是不是打同通就搞劏房的,搞全劍,你怎知道呢?真的不知道。 余錦然今天在信報專欄《香港脈搏》，題目寫到陳茂波的土地語言藝術，他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梁振英是當今政壇第一號的語言藝術高手，無人能出其右。但是最近兩則有關土地問題的解說，梁班子的悍將陳茂波在語言藝術方面似乎有全力追上他老闆借勢頭。 上星期四政府宣布取消勾地机制，又宣布会沿用近年按季度推地的方法。很明显，勾地表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形势，而且早几年前就应该废止。但是在公布消息的记者会上，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就宣称取消勾地制度是政府重夺供应主导权。 结果大部分媒体第二天都是用这个做大字标题，看看以为政府对土地的主导权曾经一度失落，现在重夺，实在是威风得很。但其实政府何时失去过土地供应主导权呢？ 政府在1999年推行勾地表制度，目的是因应着亚洲金融风暴，令到楼市暴跌。 为了避免定期卖地而没有买家问津的情况而做出来的。过去几年，勾地并不活跃，其中一个原因是发展局拒绝贱价卖地，尤其是林郑担任发展局局长的时候，对这件事特别坚持的。所谓不贱卖，是地价不能够比上一次是出价低，但市场有升有跌的。如果发展商对楼市前景信心不够的话， 出价勾地不合政府心水价的话，政府就不会被土地被勾出。 主导权仍然在政府那里，所以看清楚所谓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的说法，令人觉得只是梁班子自我吹嘘，好劲啊，好打得啊，但是看回事实其实站不住脚，不要忘记政府现在仍然是全港最大的地主。余锦贤又写到，茂波局长另一个土地语言艺术 是上星期六回应浸会大学要求李惠利地皮起中医学院。陈茂波这样说，他说李惠利地皮从来不是浸会大学，而政府内部讨论把那个地皮用地改为住宅用途的时候，也都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李惠利地皮以前用来做校舍，当然不是属于浸大的，现在浸大所争取的是李惠利搬迁之后的用途， 而不是将地皮视为浸大自己的财产。陈茂波将说话讲成又不是你的，怎么硬留给你用呢？显然就是混淆视听。至于反对意见，浸大师生、立法会议员和教育界都已经清晰表达了。茂波竟然说政府内部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 这样的说法只能说明政府由始至终原来都是拒绝听取社会的呼声，一意孤行。D100有声台，还声于民。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时间早上9点30分，这分钟继续又说通，跟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先。讲到告示打到过，就忽然车龙就长安湾D，现时差不多到演艺学院。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海景大厦没什么动，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依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揀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龙尾短返少少，但都排返上上面的上环消防局那边。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外文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雷同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排返油麻地停一场。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其实到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派学生歌吹，读下书，回来见识一下，教下师弟师妹都好事，四个太少。不是吧，吴局长说要学生哥回来 读好教育，再教学生，死得人多了，要等多久啊。难怪香港的教育一潭死水，动不动。那你有没有听过消防署要派人去美国去英国学校救火，回来熄救火了，不是的嘛，整个屁屁都烧了，都未成功。不是啦，快点换个局长，稳定一点。好了，现时温度有多少？ 15度，暖回1度，比头先14度。相对湿度是52%，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30至55%，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19度，吹和缓至东北风。 稍后转吹个清劲的东风，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都是清凉，本周中期气温逐步回升。好了，驾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D100有声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你今日帮人app咗未啊？ 帮 BB 仔 app 纸尿片，my favorite。No。 帮人买鸭舌，my job。Oh no。哦，沙姐又到我。阿通做人要有头有面，日行一善，梗系要介绍人 download D100有声台嘅app 啦。睇下老友女友系用 Android 定 iPhone 智能手机。Android 咧就喺 Play Store，iPhone 咧就喺 App Store 免费下载 D100有声台 app。系啊，等多啲人可以听到。 享受到 D100有声台的靓声王牌节目嘛。 That's great! 想听 D100有声台， 我帮你 APP App。 多谢！ 多谢D100老友记全力支持，头10行超靓位3月6号， 陈洁丽Purely for You 2013演唱会已经全部售罄。 多谢！ 已经留位的听众今日下午五点前去深水埗福华街161-175号福人电脑商场一楼12号铺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只要核对登记姓名就可以领取门票。如果听众在限期之前未能前往领取门票，门票将会转售给等候名单的 D100 听众，敬请留意。 澳门人好团结，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都好团结。 爱国爱港不等于爱中国共产党。 我会支持任何对于香港发展有利的政策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9:34，大家听紧的是 D100 二播云天九十日。咁啊，今日3月4号二播云天九十日咧，仲有 两个礼拜到啦， 仲有几啦？仲有13日就 系啊，系啊。 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了、林毓华、多谢你，多谢你， 烧到多钱啊，真系啊！ 多谢你好关照。教育局局长咧啊，就同啲传媒倾偈，喺倾偈嘅时候咧，就讲咗一样嘢咧，就令你非常之咧啊， 愤怒定系震惊定系唔高兴定系咩咧吓？ 系非常非常非常之愤怒。点解咧？嗱，啲记者问到佢啊，其实先问佢关于呢个浸会李慧妮嗰幅地，浸会要求咧攞出嚟咧做中医医院嘅， 讲咗好耐啦，中医西医系一齐系嘛，治病吓、 啊，我哋已经摆咗佢入去咧，喺豪宅嘅地段噶啦、就我嚟拍卖嘅，冇得倾啊，唔使谂。于是乎有记者就问啦。在这个财政预算里面拿4亿8千万出来那这4亿8千万怎样配合15年免费教育的推行呢？怎样可以确保这班所谓尖子学生读完书回来履行承诺，甚至乎如你所愿 作为他们的终身事业呢？我这个吴克俭就说，在今年的财政预算里面在教育层面有两点是很重要的要再提一提。第一点是我们的经常的经费增加了增加到630多亿元，总共加多了23亿即是大约5% 左右了绝对没有减少这方面投资和承诺。这个是第一点，很重要的第二部分。其中一点是怎样加强在教学这一方面老师的专业，无论在水平、社会的尊重和他们的地位，特别要更加强调呢，正如其他工程、高科技、金融方面类似的计划，在其他国家呢都有这样的情况，其他地区都出现过，我们希望呢用一个先导计划的形式，种子基金的安排投放4亿8千万，希望每一年如果用5%的收益计算，每年有2400万的经费，加强教师的人才库，特别针对境外和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好的实践计划等等。这个就是有关的背景，这个问非所答的。人家问他的4亿8千万，他就讲了630多亿，跟着呢就讲那4亿8千万呢就摆去投资，就希望呢每年呢收到2400万的经费，咁我哋加强教师嘅人才咁至于第三部分呢佢讲嘢系咪你教嘅，林毓华又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一点里面就有第一部分， 我啲冇啲咁劣嘅学生。 咁我哋了解到好多杰出嘅学生呢对前途可以有好多方面嘅考虑嘅，所以我哋特别针对咩呢？一、杰出品学兼优嘅学生；二、将教育变为终身事业嘅大前提，佢哋自己能够揾到境外著名嘅大学范畴方面呢可以系多方面嘅，但系就住教育专业嗰部分呢，我哋希望呢 是一个先导计划开始的时候特别针对基础教育特别资助基础教育这一部分无论是幼稚园小学或者中学我们觉得现在的环境之下希望一两个范畴给予优先的考虑包括英国语文和幼儿教育咁佢点解我哋特别加入幼儿教育呢係因为15年免费教育如果我哋大家能够冲绳全心推动嘅话呢我哋就好有信心喺5年之内呢就可以推行到㗎啦。咁嗰陣时呢扩展机会就好大啦要求就好高啦所以我哋加入幼儿教育可以将各地方嘅经验同埋呢方面嘅知识带返嚟香港呢个係大前提。当年20个学位系唔能够满足啊成千上万嘅要求。嗱，呢一个好嘅开始，并且向大家说明咧，呢、这个专业咧都有杰出学生啊，将呢个教育啊，即系呢个幼儿教育咧，作为佢哋终身事业。嗱，呢啲系废话嚟嘅。点解咧？ 咁即系四五中二十个老师系嘛，海外关翻嚟 五年啦，未毕业噶，系送咗20人出去咋？五年后系第一批翻嚟嘅咋，系得四个嘅咋。佢连一条咁嘅数都计唔掂，仲有我就算比较你20个啊，你都唔可以影响到个幼儿教育噶嘛，大佬啊，呢啲咪废话连篇咧？嗱，跟住最好笑嘅记者又问啦，佢有批评话呢个计划系本末倒置，而咨询期咧去到四月中嗰两个月，但系啊发稿咧就喺2月28号开始，变相咨询期咧就唔够两个月，咁你点解释啊，局长咁？局长是第一又是一二三喂呢啲真係好喺老土啲大佬。全个咨询嘅过程我哋之前已经提到呢搵到一个顾问做咗基础嘅咨询。所以有一啲范畴一啲范畴俾大家考虑。我好想提一提当晚同事係好紧张嘅。所以唔挺到第二日当晚就出咗新闻稿。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啦。当晚10点几先出。呢、这个冇咩意思嘅，呢、这个同事好紧张，希望尽快出。我啊好想咧，呢啲时间咧就唔系太重要。啊，如果相差两日嘅话咧，相信大家唔系好关心呢一方面嘅。最主要咧，希望大家呢段时间咧，将有关意见交俾我哋。咁啊，大前提就系喺呢方面做得更加好。喂，哇，废到真系呢啲咩话嚟嘅？啲衰过林瑞麟啊，所以冇最衰嘅，只有更衰嘅。我告诉你一件事记者问他有一个问题有没有答到的刘美华你有没有听到我问、你知不知道哪个问题没有答到 哪个问题 你没听啦即是你有发梦啦又林伯你真的很过瘾啊林伯。喂他问记者问你给了钱这些人出去读书他回来之后你怎么保证他做完那两年第一你怎么保证他做那两年我不要紧这两年我当他做啦。做完之后佢会以啲幼儿基础教育即係教幼稚园为终身职业呢佢係冇讲到㗎。係完全冇答到㗎。咪即係根本冇答案。 嗰、那个安排系话呢你要返嚟教书你唔返嚟教书就赔钱讲完㗎嘛。 两年咪人哋跟住问啦佢话要成立一个人才库啊。啊即係个 source 啊。 佢想讲乜都冇用㗎啦。 咪记者问佢啊你点保证呢啲人教完两年当佢教咗两年啦费事还钱啦。当做义工啦，嗰两年，两年之后继续去以教幼稚园为终身职业啊！即系哈佛读完翻嚟之后，啊冇紧要啊，当还债。 呢、 这 个世界冇得保证嘅，呢有香港有选择职业嘅自由噶嘛？ 我意思就话佢冇答到呢个问题，佢根本就因为佢 系冇得答嘅，因为佢自己都唔保证可唔可以再做落去，你明啊？佢保证乜嘢啫？佢 唉，所以我咪话俾你听咯。你如果听完呢个吴克俭讲嘢咧，你就兴过火屎，兴过辣鸡。喂，不知所为啊！仲有一样嘢唔识计数，五年有二十个六，喂，你五年里面送咗二十个学生，每年送四个出嚟读书，五年二十个翻晒嚟做嘢嘅，咁即系有啲读一年就翻嚟咯。喂，系咪路嚟嘅？识唔识计数噶？即系连加减数都唔识计嘅话咧，喂，大佬啊，佢应该去接受15年免费教育。佢就应该由幼稚园开始读起。 由 K1 开始读起。 啊佢分分钟读 K1 一定考试唔合格。我担保佢考试唔合格。因为幼稚园嗰啲嘢好威心㗎。咁样话问你你未必识㗎。係 啊。大班嗱嗰啲所谓一二三啊嗰啲咪学返嚟㗎啦。你见到啦。11届政协嘅工作嘅六大不足。咁一二三有三咁数落去㗎嘛。好啦讲贾庆林嘅讲话嘅摘要又一二三四五六。1, 2, 3, 4, 5, 十一屆政協的積極的六大機器，一二三四六咁樣嘅學翻嚟嘅啫嘛。唔係你哋搞嘅，唔係你嗰班友去搞嘅。你向祖國領導學習。我即係上次靜雞雞走咗去北京，就係學呢啲嘢，就係走去學呢啲嘢，就學嗰啲講一二三四五六七，咁啊四五六七八九十，就係不停喺度講呢啲嘢得噶啦。咁啊攞幾多錢啊？一年啊，阿林一華中產嚟嘅又係。 又是幾十萬一年三十幾萬一個月如果你靠這些人做事我問你行不行林一華一早他的名字都告訴我已經不多行了不要找人的名字你開玩笑名字是人就老爸改的那老爸改錯名字也這麼簡單不可以的這些不可以笑人的不過這個人你看他的樣子就不用笑你只是聽他說的事情看他做的事情 你就知道他沒有料到你只是說五年有四有多少二十個學生回來他已經不懂得計算了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現在電話旁邊已經有一位黃小姐在聽黃書一早晨早晨大班的林先生今天你有什麼說現在的官員真的很垃圾很共產黨我不相信他們不知道自己是這麼壞的 只不過是在渾水摸魚上博即是在博網欺騙我們而已是啊我想說昨天我看到范昭回到電視那裡他說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說泛民要有更多行動去證明愛國愛港哇他真是那些擦鞋程度肉酸到令人作嘔 這班人是為求一官半職經常在自動獻美真正在示範什麼叫做醜陋的中國人愛人愛物是很主觀的你不可以監人賴口你為錢為權去愛一個黑社會大佬是你自甘作賤你還以為很威風要人跟你一樣那麼無良他說得出 真是不怕肉酸不怕懶我想跟他說國家是指土地與人民不是一個獨裁的政黨我相信泛民包括我在內是很愛和很關心香港和中國的人民我們是希望中國人民活得有自由民主有尊嚴 因此我們就會譴責獨裁政權希望可以改善政體就免人民受苦不會像羅范這班人那樣為錢為權就與虎謀皮在欺壓沒有啊這些人不是人已經不是憑良心說真話的人肉酸到暈我想說真正愛國的民主派是有良知遠見的 知道什麼才叫做愛國行為我們又有分數的不用這麼噁心的人在教勞沒辦法啦現在我們礙於形勢越噁心的人就越容易上位你如果想上位你一定要夠噁心你不夠噁心不夠老土你就不會飛黃騰達的了所以你就不行了你都是聽聽心機打你電話來 我想說那個特首我想問什麼叫愛國愛港可不可以講一講聽一下愛國愛港講了陳永琦講了澳門為我們的榜樣澳門是很團結的澳門人大政協又很團結的澳門是很好的所以呢<笑> 愛國愛港就不用說得那麼深了你整個樣板有個樣板給你看學澳門學習澳門好不好澳門我真的學不過但我又覺得老葉我們因為找到機電署副署長薛永恆在電話旁邊就住最近電梯就是這個跳樓機 我們有些事想向他質詢的所以要cut你線不好意思你不介意吧 好，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机电处嘅副处长啊，薛先生啊，薛永恒。 早晨， 薛晨， 早晨啊，陈生。 喂，你好，你好，早晨啊，恭喜你新年快乐先啊。 系新年进步， 进步啊，系啊，唔好啊，唔好落啊，落台唔系好听，做官啊，好啦， 坐啲位，咁样堕落去真系弊啊，真系。 喂，我想讲下呢个 lift 咧，而家就冰山一角啦，咁有部 lift 咁样直情断歪也。 四条 直堕，又个安全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钳又 失灵， 又失灵。咁琴日你哋又好好啊，你贵部门都做嘢都好快啦，即刻去查啦。咁啊，最讽刺啊，带埋啲记者啊、官员啊，同埋承办商坐 lift 又搵 lift 啦， 真系。 喂，但系嗰个问题就话搵到差唔多都有好多呢间公司保养嘅电梯咧系有问题嘅，系咪啊？ 寻有只你查咗三十八个系升降机系嘛？ 我哋咧就星期六晚事件发生之后咧，咁我哋咧就即时咧就星期日已经安排咗，就将信科名下所有保养嘅200多部 lift 咧，我哋都分批去做个巡查。 系， 咁其实琴晚咧已经做到大约系最新数字咧都有70多单噶啦， 70多单。 咁依家咧其实咧就再不断咧，我哋同事咧亦都系喺度做紧工作。咁呢就直到我依家个纪录嚟讲呢，就有三部嘅电梯呢，我都觉得呢就喺个保养嗰度呢可以即係要有改善。 嗯，即係有风险嗰啲呀。 就要去停咗，咁呢就要去做完个改善呢先至可以重开嘅。 嗯。 嗱，其实呢 ,09 年呢个申诉专员公署呢都曾经批评过贵署呢喺监管电梯安全嗰方面呢係比较松散嘅。亦都认为你执法不严嘅，咁事后贵署咧就宣布设立呢个升降机承办商表现评级制度，按呢个承办商嘅表现咧记录呢个分数，啊每季咧就公布评级嘅结果，但系表现评级咧只系用作咧辅助执行升降机条例嘅行政措施，就冇实际嘅罚则嘅。咁你有咩睇法咧？ 其实在那个09年的事件之后呢，其实我们都有一篮子不同的工作去进行的。这个评分制度呢只是其中之一。 嗯、 另一方面我想在这里强调呢，我们有一个新的法例呢就已经呢就在上年底呢就正式在立法会通过了。主要呢就是说我们会是加强个罚则，就亦都为呢我们升降机工人呢就是做个注册的。咁所以除咗嗰个评分制度係提供个资讯俾业主去揀嗰、那个承办商之余呢，我哋呢譬如话刚才所讲嘅罚则呢我哋都加强咗，我哋仲有其他检控同埋纪律嘅行动嘅。喺我哋个制度里面呢，首先呢就係话个承办商呢佢要系每个月要为个基建呢系做一次嘅保养。另外呢亦都要搵业界嘅专业嘅工程师呢是要做返个年度嘅检查嘅，然后再加埋呢我哋机电工程处呢就会有一个嘅定期抽查。咁希望呢就係、是、做到呢就係话喺个监管制度之下呢有检控纪律行动，再有市场嘅资讯。 但係邵生个问题就係呢间公司嘅评分呢一直都喺个下游嗰度， 尾段尾段啊， 即系包尾大翻嚟嘅。咁点解你哋冇采取任何行动？譬如话一啲突击嘅检查啊，复查佢哋保养嘅电梯啊。咁如果有做嘅话，可能避免到今次嘅灾难噶。 其实啊，大班你讲得啱嘅。呢、這个公司咧，现时嗰个评分咧喺保养方面系低分嘅， 系咯。 所以喺我哋个抽查制度咧，对于啲相对嚟讲，我叫做比较风险高嘅lift 咧，我哋其实咧都会用一个嘅风险为本嘅安排。譬如话比较年纪旧嘅 lift， 譬如话佢个承办商可能咧就个表现咧就系未系咁强差人意嘅。 系啦，咁呢间呢间公司全部中晒啦，咁有冇 抽 查 过咧？就睇翻个情况咧，的而且确咧就限于嗰、那个我哋要调拨呢个政府嘅即系人力咧，我哋咧就上一次只可以咧09年咧先至做咗个巡查。咁其实我哋今次都会检讨嘅，即系睇翻今次嘅经验咧，我哋点样可以再将我哋个系统咧再优化？ 但系我好多高楼大厦嗰个都系出入都系靠 啲好危险嘅真系。如果咁样做法咧，就引起市民嘅恐慌噶啦。即系我当然啦，你理解到贵处人手不足啦。 但个问题就话，如果呢啲评分下游嘅，属于即系唔合格嘅公司，而继续又俾佢哋经营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搞出人命嘅。咁呢样嘢大家都唔想噶，咁到时就大家都会将个矛头指向贵处噶啦。咁啊，跟分分又草菅人命啊！由呢、這个即系敷衍失责啊！咁到时你哋就孭唔起噶咯。 其实喺个制度里面呢，如果有啲承办商佢表现呢系唔合格呢，喺个我哋可以将佢除牌嘅。无论系即系试 过未啊， 试、 过除牌未啊， 或者甚至监禁都可以嘅。 试过除牌未啊， 呢、這个呢因应返啱啱个星期六个事件先发生啦。咁我哋呢就琴日呢啲同事呢已经将问题嘅钢缆呢就拎咗返嚟机电工程处㗎啦。咁、我哋呢就会安排做个化验同埋跟进嘅。咁我唔排除可以有一个除牌，甚至有其他嘅根据法例呢嘅检控呢我哋会做嘅。 但 问题当然呢个要建议。 即过去未试过除牌啦啲公司。 即如果唔死人唔冧楼，你哋就唔去執行呢个法例㗎啦。 绝对唔会。因应返其实喺我哋之前呢，咁我哋亦都有唔同嘅检控行动。 其实我哋都 难 过都唔想。即我都唔想冒泡啦，即问题出现咗啦。其实嗰个向前看，即是这个反而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地方。就是这些公司呢，即是这些电梯公司呢，他们去抢生意的时候呢，就大家都是呢，你知道价低者得啦，尤其是一些旧楼呢，就比不起太多钱的。我们保养一些电梯的。你知道保养一个电梯呢，如果收得那几千元一个月呢，如果你要去包埋即是如果有咩冬瓜豆腐要包埋零件啊，包埋呢啲嘢呢，咁你都知啦，做生意呢就冇人肯蚀本嘅。咁变咗成个行业呢，尤其是呢啲即係越穷越见鬼嘅，难听讲。你有啲豪宅几万蚊一尺嗰啲就唔使讲啦。啲业主就出得起钱，咁请啲大公司去保养啦，可能 lift 新啲啦。但你话一啲旧区嘅以前嗰啲几十年楼嗰啲咁即係业主立案法团呢就冇乜水嘅。咁佢哋又请唔到啲好嘅电梯公司咁将货就价，咁呢个先係问题所在㗎、处长。 所以其实我哋点解都会有唔同角度嘅工作呢，喺09年之后吸咗教训之后去做。第一就係话我哋会喺个新法例呢就加强罚则。咁令到呢嗰啲承办商或者负责嘅工程人员 有人 知道呢，如果佢唔跟足个法例要求去做呢，他们要付出一个即是劳役或者是一个罚款的代价。 你知 道现 在 呢 个劳工市场呢人手不足的，尤其技术性行业呢请人很难的啦。咁其实有没有考虑到提高这个电梯从业员的质素呢，譬如发牌制度令到他的收入即是要求提高了，收入自然增加的啦。 其实大班你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其实我们都是之前吸取了大家的意见呢，咁我哋同業界商討咗之後，喺我哋個新法例呢，我哋已經有一個呢就係、是、我哋電梯業工程人員嘅註冊制度啦。以往呢 有幾次實行呢個會 已經係實行咗㗎啦。今年我哋其實上年嘅12月底呢，我哋嘅新法例落實之後呢，我哋依家呢就已經為緊我哋嘅電梯業嘅工人呢就進行個註冊嘅。 但係個資歷架構咪已經係推行咗㗎囉，係咁呢啲安全嘅位置崗位更加要重要啊。 除了资历架构，这个是可能为他的资历做一个评定，但是在我们本身的新法例呢，其实只是一个法定的资格，我们呢就为我们的电梯业的工人呢就注册的。咁就希望呢就正如大班讲，我们能够提升返我们电梯业工人呢、 这个是开始 有个位置。 咁所以喺未曾能够将个行业嗰个数嗰、那个质素提高之前呢，咁系咪贵处应该加紧抽查 我哋会吸取翻今次嘅经验啦，同埋教训啦，我哋咧会检讨翻个制度咧，睇下点样加强翻根本嘅。 处长，我同讲下嗰三部出现问题要停开嘅机系咪啲旧式嘅处嘅楼宇嚟？好似系大班话斋， 都系较为 旧 嘅， 系 嗱，其实有个问题嘅，你哋会唔会定一啲标准出嚟，当呢啲电梯公司？承担呢啲大厦电梯保养有一定嘅标准嘅咧，咁等佢唔好价低者得，唔好走去抢生意翻嚟啊嘛。 在翻我哋个标准咧，主要系一个技术嘅要求，即系包括咗佢每一次为我哋个业主去做个保养或者系年检咧，都要根据我哋为业界定落嚟嘅标准咧去进行相关。 即 系 有张清单咁要去做噶吓。 系冇错冇错冇错。 如果系有啲保养嘅合约咧，包埋呢个更换零件咧，一啲唔合，即系啲比较唔合理嘅合约，你哋会唔会睇下咧？会唔会定一啲标准合约出嚟咧？ 其实我哋有个标准合约呢，就已经喺我哋机电工程处嘅网页就可以俾大家参考。 而家有啲人就收4000蚊一部 lift 呢，包晒棺材山地咁样听讲。 亦都有一个咨询嘅组织呢，其实我哋呢就同业界啦，另外呢就係咨询譬如话係消费者委员会啊，或者其他呢就代表业主嘅管业公司协会呢，我哋都系有一个嘅咨询组织咧。 处长啊，我都好替你担心嘅，你知啊，大吉利是我哋迷信嘅人咧，就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嘅。即系你如果而家嗰啲旧嘅大厦，你知有咁多啦。你如果睇到今次咁四条 wire 一齐断咧，的而且确咧，一定系疏忽嘅问题嚟嘅。咁如果呢个时候你哋会唔会真系去特别加强嗰个巡查咧？或者要呢啲电梯公司将所有楼龄超过几一年嘅电梯咧，一定要做一次复检、 做一次自行复嘅，做一复检嘅。 今次个事件咧，令到我哋觉得，即系信科呢间公司所保养嘅嗰200多部电梯咧，都令到我哋有一个信心嘅问题。所以点解我哋机电工程处会派同事咧？ 唔系净系呢200多噶，嗱，我想问下你啊，喺处于下流嘅，即系下游嘅评分嘅电梯公司，总共有几多间？ 其实呢就我哋嗰个表呢就冇分咩上游下游嘅。咁就 分数少嗰啲啦。 咁就分晒嗰、那个透过分数呢就排 嘅。你系100分㗎嘛，满分㗎嘛。50分以下嘅有几多间？ 现时如果整体低过50分嘅呢就系冇嘅。都系有50分嘅。 如果60分以下有几多间？ 60 分以下嘅呢就1、2、3间。 咁信科系其中一间啦，话 信科咧就佢系69分嘅， 69分 叻都叻啲， 即系换咧，佢话70分以下咧，我哋要关注咯。70分以下有几多间咧？ 依家就系7间啦，70分以下有7间。 咁你呢7间嘅电梯系咪应该而家走去复检一下咧？ 其实就我哋已经有一个抽查咧，就透过风险为本咧，依几间公司咧，实际上已经系我哋喺抽查咧嘅重点抽查嘅对象嚟嘅。不过大家所讲嘅资料呢，其实我都会系参考睇一睇呢，就点样会。 大吉利是啦，我都系嗰句㗎啦，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就小心啊。 大家千祈 唔好。即系如果住旧楼嗰啲，又知道部 lift 呢保养得唔系咁好啦，行楼梯好过啦。多谢处长啊。 多谢多谢。 咁我哋而家时间呢就去到10:01啊，咁我哋要。 都听新闻啦。 冇听新闻啦。冇咩特别新闻发生嘛，通哥。 冇乜特别。 你有睇过新闻啦嘛。 有。 可唔可以讲一两单嚟听下，唔记得。 我咪同佢。 通哥通哥你贵姓啊？ 我姓胡啊，大佬。 胡处长，你可以做官啊，我哋继续做翻你嗰啲交通报告啦。 系，冇错冇错，啱啱啱。